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夜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会在节目中来分享情感问题，我们会解答各位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像我们提出的和我们来分享的自己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呢，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通过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公众微信号，或者是我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听友微信群给我们留言，和我们来分享他自己生活中的这些问题。您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来看各位提出的情感问题哈。一位女生跟我们说，她说啊，我自己呢对我自己还是有了一点点认识和分析哈，因为我在感情中啊有好几次都失败了。有一个男士，因为比较成熟，我是挺喜欢他的。那么在和他的感情结束之后呢，他就对我说道，他说我的性格偏激强势，我的这个情绪波动也比较大，他说男人其实挺怕这种性格的女人的。那么我对我自己也做了一定的分析，我发现是这样吧，也许我这个性格在工作中是很好，能让我在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和男人的情感当中，我这个性格，我这个特点，好像我总是在失败，越失败我就越着急，因为我今年已经32岁了，越着急，下一次在感情中，我还是会显得比较偏激和强势。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自己在感情上特别的失败，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交往了一个男的，那个男人呢其实比我应该小半岁，而且他现在也正在创业初期。我发现我自己工作中有一些资源是可以帮到他的，我的人际关系的一些资源也是可以帮到他的。在最初和他认识，我感觉对他有一定的好感之后，他的很多事情我就上手开始帮忙，我帮他找人、找关系、找场地、找资金等等这些。我觉得一开始帮他做了很多，那么我们两个人大概在认识2个多月以后，我也问了他，我问他，我说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啊，我们是不是能够讨论一下我们的未来啊。结果他告诉我说他只是把我当做了朋友，我一下子就特别生气，那我并不是把他只当做朋友啊，我当然是把他当做一个可以去发展男女关系的、发展情感关系的这样一个男生，我才会如此的帮他，不然的话谁去帮一个普通的朋友啊。可是没想到他对我说他只把我当做一个普通的朋友，我想我又一次失败了。所以呢，我想跟你们说一说，我怎么样可以避免在男生和女生的交往当中避免我的强势，避免我那么着急，避免我控制别人的能力， 避免我情绪不要太波动。 这些问题自己都找到了，你说我们几句话能改变他吗？我觉得难的不可能的，对吧？强势都已经成了一个惯势了，你怎么能够变成不强势呢？除非你真的是我要改了我这些毛病。谈恋爱的时候强势干什么呢？其实恋爱的时候哪一个男人不希望你自己的女朋友是那种善解人意、温文尔雅，甚至于说让可以让这个男人对这个女孩子呵护有加的。 嗯， 你如果是一个强势的，你又是一个急脾气，你又经常会变成那种他的领导， 嗯， 感觉是他的领导，那自然男人就吓跑了。这道理其实他已经懂了，要想改自己真的彻头彻尾的能够把你的工作状态和你的情感生活分开，先分开，当自己又犯了这个强势的问题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及时的刹车。 嗯， 及时的刹车，这个是这个别人都替不了你。如果你就这么样下去的话，可能能够欣赏强势的女人做老婆，又变得又可以容忍你的脾气的急躁，又可以容忍你对她的事情的指点，甚至于就像她刚才说的是那种安排， 嗯， 参与， 嗯， 我想这样男人也许有，但是可能不太好找。 嗯嗯嗯， 那就是改变自己。 对，他说的有一点哈，像他这样个性的人，也许在工作中他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有能力，就是非常可以去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能够做出工作成绩来的。但是呢，这个个性和这个特点放在男女关系当中确实是不大适用的，因为男人，嗯，刚才吴老师也说了，他们想要的是更善解人意一点，更温柔一点， 对，能给这个男人创造一个更加男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就是你要给别人留空间。 对呀， 你太有能力了，你把什么事情都做妥了，那么这个男人的能力会显示在哪里呢？对吧？另外就是我们还要提醒有一些女生们，我们在往往对一个人开始怀有一些目的的时候，比如说，诶，这个人可以当我的男朋友，诶，我的朋友给我介绍了这样一个人，我觉得他还不错，也许我们俩可以有发展。在你们的关系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的时候，有一些女生会投入更多的热情，比如说帮人家做这个了，做那个了。上一次有一个女孩问我们的是，也是刚刚开始别人介绍自己和一个男生认识，对方的爸爸妈妈到北京来看病，这个女孩子那叫一个帮忙啊， 那就冲上去了 啊，就冲上去了，就在此刻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这个关心对方啊，当然是挺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哈。但是我们觉得，如果你是出于想发展情感的目的，一开始别投入那么多， 对 对，什么帮对方去安排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啊，找什么各种各样找资金啊，对，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资源介绍给对方啊。如果你们仅仅是商业合作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我们倒是挺赞同这样的，因为这样你的朋友一定会很感谢你，而且你的这个商务的伙伴也一定会看到你的能力。但是你们不一样，你是要和对方发展爱情的， 所以就是说谈恋爱的这件事情就要做谈恋爱这个情人之间的事情，对吧？ 对， 你要帮助他一点点可以说，哎，我给你提个醒，这可以，你都超过他去了，你要把工作替他安排了，什么都替他做好了，男人害怕了。 对， 所以说要改的是你。 嗯，对。好，这是这一位女生的问题哈，以后再遇到情感的问题，欢迎你随时和我们来沟通，谢谢你信任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其他的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发来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和我们相互联系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介绍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还是一位女生在问，说我男朋友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我男朋友和他家人的关系都特别的好，而他的家人呢，不仅是他父亲和母亲，还有他的姑姑、姑父，还有他姑姑家的孩子，他还不只是一个姑姑，他有两个姑姑，两个姑姑家里边共有三个孩子，他和他的这些兄弟姊妹们关系都特别的好，经常我和他有约会的时候， 他就会叫着他姑姑家的孩子，因为他姑姑家的孩子一个人在北京，刚刚开始参加工作，他觉得他有责任去照顾他这个表弟。那么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别扭的，还有就是他和他家人的说话，和他家人的那种亲密关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难融进去。他带我去了几次他家里了，他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是他家人所有的包括他姑姑的这些孩子们对我都没有那么亲近，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他一说到他家人吧，我就有点别扭。我希望的是他眼中最重视的是我，最亲近的是我。 你从你和这个男生认识多久了？我想问他的是这个，他从他那个原生家庭里头待了多久了？ 对，人家待了大概20多年了， 对呀， 20多年30年了。 你才认识人家一个月 两个月，最多 一年两年 、嗯、 对吧、嗯、你怎么可能说你就很快取代了他们家人？而且这是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对吧？一个人和他的家庭关系，家庭的成员关系非常好，这是一个好事儿吧，对不对？独生子女本来家里亲戚就少，他幸好有表哥，有姑父，有姑姑，多好的事儿啊。那么你干嘛非得要把你和那些人对立起来呢？如果你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你们的恋爱是谈不下去的。 嗯， 很快就会分手的。 嗯， 你也没有必要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去他们家的时候你很快融入到那个家庭，那是不可能的。你是一个陌生人，融入这个家庭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你太着急了。再有，如果他带着表弟参加跟你约会的话，你可以提前告诉他说，哎，你要是愿意咱们三个人可以一块出去玩，但是你把表弟送走了以后你要跟我在一起。 嗯， 就是说你要主动的去争取你和你男朋友之间的这个单独相处的这段时间，你要撒个娇耍个赖流个眼泪，这你男朋友都能接受的。送走他表弟，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这有什么不行的？ 嗯， 就是你不要把你和他的家庭原生家庭割裂开对立起来，这是很傻的一件事儿。所以你要爱你的男朋友，你就接受他的这个家庭。我曾经说过很多次了，是吧？两个人谈恋爱真的不是两个人单独自己的事儿。 嗯，对， 跟家庭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嗯， 所以好好想想，姑娘，别干傻事儿。 另外还有一点哈，就是我觉得人际交流、人际关系是这样的：你觉得人家对你不亲近的时候，你对人家亲近吗？ 对，没错。 嗯，有的人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人自带那个隔离场，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能 力。对对对，你心里可能没有这样想，但是你的那个种种的表情啊、微表情啊、肢体语言啊， 对对， 比如说人家家人都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时候，你一个人拿个遥控器坐一边，自己在那换频道看电视啊。比如说、 啊、 比如说餐桌上大家都说的热热闹闹的时候，你自己在那拿着手机刷微信。比如说哈， 对， 我就是打个比如，你就是没打算融入。因为你虽然是一个耳朵在听着，但是你心里边你可能在想，他们一家人这么亲热，又没有人跟我说话。 对，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在拒绝别人和你亲近。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别人就是你的一面镜子。你下一次再到他们家的时候，别人在聊天说话的时候，你很认真的去倾听， 对， 适时的点个头，笑一笑，就是你参与进去。再有，你笑着对人的时候，人家也会笑着对你。 对， 所以好好改，把现在的状态改变一下吧。 就是如果说你愿意去亲近你的男朋友和他的家人，你可能现在就不太一样了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有一位另外一位男生说我的女朋友呢是一个父母都不在了的女孩，她 他是由他的姥姥姥爷带大的。我的女朋友好像在成长的过程中就缺一些什么，他特别的敏感，一方面比如说尤其是说到一些什么父母的爱啊等等这样一些事情，他就会变得很敏感。而这些事情呢无处不在，无论在电视剧上、电影还是和朋友的聊天，方方面面谈到父母，那简直是最普遍的一个话题和情节。而我女朋友往往就会为这些事情不开心、不高兴，这是她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的女朋友又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人，比如说可能是因为老人带大的，她对很多事情就像小孩子一样不懂，一些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都不太明白。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口无遮拦，说话还挺伤人的，所以现在我周围的朋友都不太喜欢他。其实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挺希望他能和我在一起之后过得更好。我也觉得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我心里也觉得挺可怜的，甚至我父母也有这种感觉。我父母都很善良，我父母见了他一次，但是我妈妈就告诉我说，你尽量对他好，他有点个色，希望和你在一起之后慢慢的他能变得平和一些，也许你能够改变他，也许你一直都改变不了。我当然也知道也许我能改变他，也许我一直都改变不了，但是我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心理学上的诀窍，对待这样一个女朋友该怎么办能让她更舒服一点，更能融入到社会中。 说真心话，心理学上这个诀窍是没有的。这个小伙子想问的是，感觉有这么一剂药方给了他，他吃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就全好了，这不可能。首先说他的敏感，一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是一定会敏感的，谁触碰到他那个最脆弱的那一点，他都可能会有一些反应，这个反应可能让周边的人不能理解。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的妈妈非常好，说你要善待他，你要更对他好。嗯，能给我们写来这么长的一篇一封信啊，或者说一个微信，那么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化作你自己的行为行动，让这个女孩子真正的感觉到，虽然她爸爸妈妈没有了，但是因为有了你，她得到了更多的爱，因为有了你的爸爸妈妈，她重新有了爸爸妈妈。 嗯， 这是你要做的，就是一点一滴的去改变她。我相信这是可以改变的，真的她体会到了身边的这些亲人对她的爱，她会有一些释然，这是肯定的。至于他的说话不得体，其实也可以通过比如教给他一些小技巧，再或者说适时的提醒他一句，也许这句话说的不合适，你给个眼色他可能就不说下去了，再或者下一次你可以告诉他，其实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就比较得体。这都是在你们谈恋爱当中的一个内容，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内容。 嗯， 让你的女朋友慢慢有所变化，另外让她那颗心，脆弱的心，慢慢的变得坚强起来。其实她之所以听到人家说爸爸妈妈就有一那么强烈的一个反应，是她完全不接受这件事情。 嗯， 她不接受，凭什么你们有，凭什么你们，我为什么就没有，她还在这个一个状态当中。 对， 说到心理学的这个帮助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去看心理医生，让心理医生通过多次的这种咨询或者是治疗让他改变过来。其实就是接受现实，我爸爸妈妈确实没有了，但是没有问题，我跟你结婚了，我有公公婆婆，他们也是爱我的。 对， 接受这个现实就够了，只要说诀窍就是接受。 要说我因为没说到父母怎么离开的哈，而且是说和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那么现在作为你的女朋友，我想这个女生至少20多岁了，她父母离开这个事实至少已经在她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年岁年头已经不短了。 对， 但这个女孩到今天好像 像吴老师说的都没有接受这件事儿，可以找心理医生去做心理咨询和治疗。 对， 我觉得女孩很幸运能遇到这样一个男朋友， 遇到这样的一个家庭。 对，而且对这个男朋友和这个男朋友的家庭啊，都非常好，都也愿意很好的去爱护这个女孩子哈。其实这个女孩子还是很幸福的， 对， 只是不知道她自己是否知道她是挺幸运的一个女生啊。 所以呢，要有耐心吧，写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内容，也可以告诉你的女朋友，也可以写给她。 对，嗯。还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结婚三年的时间了，我的孩子也两岁了，我老公呢这个人长相一般，还不太讲卫生，而且呢还属于那种爱浪费钱，比如说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吧，还总是去炒股呢还总是去输，也不爱干家务事情，对孩子呢能抱能带，但是过一会儿就没有耐心了，过一会儿就给我又放在我手里了。他不大在意我为家里做的这些事情，也对我有多累他视而不见。就是在这样的婚姻中，我已经非常非常的疲惫了。生完孩子没有多久我就回去工作了，主要是因为家庭的负担也不得不工作。我自己呢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我特别不希望我的孩子也在单亲家庭中长大，但是看到这样一个父亲，看到这样一个丈夫，却觉得他在家里边没有起到一点点好的作用，我一个人都觉得生活很艰难，真的有的时候挺不想和他过下去的，当然又怕自己这种单亲的状态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委屈，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觉得生活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这个情况，你说通过几个谈话跟你老公好好的谈心，怎么怎么样的，能改过来吗？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哈。生就的这个骨头，长就的肉，就这脾气的人，那也就是说，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如果你接受，你慢慢的调整，说你不讲卫生，去洗手去。对吧，你一点点的告诉他慢慢改，也许三年也许十年，这是可以的。你说懒他不知道干什么，你就告诉他你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你就起到一个家庭的主导的一个作用，这是可以做到的。你要让他自觉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嗯， 要说离婚带着孩子，且不说你是单亲家庭里长大，就不希望你的孩子也在单亲家庭里长大，这个道理我们能理解，你的心情也能理解，但是你不要觉得你的孩子在单亲家庭里长大有什么不好，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你决定说这个男人我不要了， 嗯， 那我好，那我就考虑的是我自己能不能养这个孩子，我的经济能力会怎么样，他能给我多少生活费，我能不能承担起来我独自的艰辛的把我的孩子带大。 嗯， 我不能，那好，还是跟这个男人过吧，我没听出他有其他的不好的地方，对吧，这些一二三四五的这些东西还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比如说外遇这样的事情没有，那就接着过。如果你觉得我自己可以，再苦再累我也能把孩子带大，我就是不愿意跟这个人过了，那你也可以分手。就是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你要把利弊、艰难和未来想得清楚一点， 嗯， 再下决心说过还是不过。 嗯， 过有过的办法，就是刚才我说的，你顶多多费神呗。 嗯， 要是不过那就扛着，能扛得住就不过了。嗯，只能是这样。 对，好，今夜思雨是各位听到的，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情感问题，这些问题呢也是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微信微博，还有在我们听友微信群的留言。如果您有一些想和我们沟通的您的情感问题，您可以加入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微信群，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给我们发微信。大家可以关注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关注我们的微信 发微信给我们，公众微信号哈，然后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收到您的留言。在我们每篇公众微信的文章中底部，你也可以找到和我们互动的其他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比如说怎么样添加我们的工作微信号，这样的一些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今晚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情感内容。 我铺床这杯离水的好些，领养一只狗陪我聊天，常去海边喝着黑咖啡，品尝怀念苦滋味。我刷牙洗脸，勇敢迎接每天，却忘记吃饭上传作协，有朋友谈论爱一天忘一年，把你忘光路还远，三分孤独一个人体会，你们的幸福我的成全。手心手背变成流星让你许愿，我刷牙洗脸，勇敢迎接每天，却忘记吃饭常穿拖鞋，有朋友谈论爱一天忘一年，把你忘光路还远，三分孤独一个人体会，你们的幸福我的成全。手心手背，你永远都是我，让你许愿，手心手背，我的宝贝。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 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穿简讯。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大家发微信留给我们，也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我们的节目每天和大家探讨的都是一些情感问题，您可以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22点播出，如果在北京可以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大家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夜私语时节目。无论在哪儿都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或者是用其他方式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士说，我和她，我们两个人结婚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一直以来她对我挺好，我们的关系也不差，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会常沟通，在一起的时候啊，我觉得关系还是挺好的。事情呢是出在4个月之前，她妈妈想在外地一个滨海城市买一套房子，当时呢，他说他妈妈在经济上可能有一定的难度，想找我们帮忙。而找我们帮忙的意思呢，其实基本上就是找我帮忙，因为我的收入比他的收入要高。我们家的积蓄基本上都是我的收入而有的积蓄，也就是我的卡上有钱，他的卡上基本上能付出的一部分是我们现在的房贷，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然日常生活我也在开支。家里边的积蓄他知道都是我的钱存下来的。他妈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当然也愿意帮。可是呢，今年我还是在我的工作当中遇到了一点点问题。这点问题呢，让我今年拿到的钱和去年比起来可能要有差距，我稍微的心里有一点不安全感。所以他张口对我要50万的时候，我就对他说，能不能先只拿25万给他妈妈。他听完以后就有点不开心不高兴，这笔钱呢转过去了。可是从那之后，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就变了。以前我们俩什么话都能说，现在有一些话他会回避开，不太想跟我说。而且呢，以前我们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说一说也就好了，可是现在我想跟他亲近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有点回避。不是我多心，是真的变成这样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难道就是因为这25万块钱就成这样了吗？我过去总觉得借钱给外人有可能会亲人变仇人，没想到借钱给亲人还不是借， 我打好了主意，可能就算是送了，为什么还变成了这样的关系呢？这是我心里特别难过想不通的地方。 那这样的情况，那不能跟老公好好谈吗？到底是为什么？或者是说因为拿少了钱，他的爸爸妈妈埋怨儿子，埋怨儿媳妇了，这都很难说，对吧？这真的很难说。但是有一点，这个女士说的是，说她的房子，她的钱是还房贷，那个房贷其实还房贷那钱是你们两个人出的，虽然走的是她的卡，但是也是你们两个人出的，并不是说她还房贷，你的钱攒起来，你攒的钱也有她的那一份，因为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你还是得跟她沟通，看看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嗯， 如果说不沟通的话，就这么冷战下去，可能对你们的婚姻关系没有好的，没有好的一个结果。 嗯， 这个谁都很难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要我说，要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爸爸妈妈买房子拿出25万去支援，而且说不要了，就是送给他们了。这是不少的钱， 好大一笔钱， 对， 好大一笔钱。 而且说拿要50万的话，那这50万家里有还是没有，也得要考虑。 也是好大一笔钱呢， 对， 嗯，看来你们还是对父母很在意的，很孝顺的啊。而且可能父母对你们的经济情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看来原本涉及的是要拿出50万，这50万是你们两个人相商的哈，可能是你先生告诉你的，这笔钱确实是不少。我是觉得，拿出了25万的时候，你是怎么和先生商量的这件事儿？你 话是怎么说的？ 话是怎么说的？你这个是不是这个显得自己做事情的时候，其实25万也都拿出去了，已经不小一笔了，但是不是话没有说到？或者说让先生误会了， 对，所以说还是得谈嘛， 对， 直接把他情况说清楚，怎么你是怎么想的，你是为什么，别吵架， 对， 还是吵架就说不明白了， 对。另外就是他是不是在父母那儿打了保票回来的，他打了保票回来的结果在你这儿有没有拿到足额的这个钱，是不是父母确实是埋怨他了，或者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话传话这个味儿就变了，你呢只是出于比如说你缺乏了安全感，你可能往年你大概挣这50万不是问题，你可能今年觉得哎呀我可能挣不了那么多了，那我这个钱我不想拿出那么多，那这个话你都是怎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做好事儿，我们还得会说好话。 没错，这说话是特重要的一件事儿。 对，那有的时候啊好事儿做了，可是话我们没有说好，也能得罪人。他讲的呢确实是一个普遍的道理哈，他说诶，有的时候你说借钱给外人哈， 对， 可能会惹不开心的事儿，怎么没想到这个钱给亲人还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来，还惹出不开心的事儿了。其实在我们人类的世界当中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那么几件事儿是高度敏感的事儿，涉及到钱就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事儿，有的时候好心未见得有好报， 所以呢得好好说明白了， 对， 一定得说明白前因后果，不怕一点一点的去解释也好，去跟先生好好沟通也好，你包括你说现在我先跟你亲热一下你都不理我了，你都变得这么冷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就是把话说到了说透了，把这误会解开，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的，对吧，解开了误会你们才能继续往前走，不然的话因为这25万没给可能就影响到婚姻质量，这太不值了。 对对对，多少家庭关系伴侣关系当中出现矛盾的问题之一都可能是和钱有关， 对， 所以我就说钱是我们人类社会当中敏感问题之一，大家在处理钱的问题的时候，即便是好心，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更周到一些，怎么去处理和钱相关的问题，才能让家人之间不生和气。 对，这是也是一个学问，也得慢慢学习，所以不着急，你们现在婚姻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危机，只要是开诚布公，对吧，促膝谈心就够了。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接下来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哈，说我呢有一位关系还不错的女生朋友，我们俩认识也有不少时间了，关系挺好的，平时啊聊天呢 QQ 啊微信啊也常聊，而且呢我们两个人啊这个住的也挺近的，我们两个人呢工作的公司相隔只有一站地铁，所以两个人经常会在一起，比如说约好了一块吃个饭啊什么的，说话我自己就觉得我们俩就是好朋友。在这个中间吧，我自己还谈了一个女生朋友，那是女朋友哈。但是呢，我的女朋友当知道我有这个女生朋友的时候呢，就不高兴了。我的女朋友说，很难接受我和一个女生有这么好的关系。我一直在跟我的女朋友解释，我说和这个女生就是关系很好，这女生对我没意思，我对这女生也没意思，我们俩怎么更像俩哥们儿似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女朋友不接受，女朋友呢为这个离开我了，而且还拉黑我了，不让我跟她联系了。后来我就心里挺别扭的，我也跟这个女生朋友说了，这女生朋友说，那咱们俩就别走那么近了呗。这个女生朋友啊有一段时间就不怎么联系我，我这心里啊还挺惦记她的，但是说实话真的就拿她当一个朋友，因为有的时候啊我都觉得她可能不喜欢男生，因为感觉她好像说起男生来都像是提到的哥们儿。我也问她怎么不谈朋友，怎么不找男朋友，她说她对男生没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俩才能当好朋友吧。其实就是一个人吃饭寂寞，两个人一起吃饭，而且跟他说话还不累，说完了话也不用送他回家，拜拜就走了，这样的朋友可能别人都很难理解吧。现在呢和我谈过的那个女生朋友呢突然又加回我了，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又加回我了，他说问我和我这个女生朋友关系断了没，我说最近不怎么来往了，人家知道你为他和我吹了，然后我这个女朋友就告诉我说，她说哪个女生都不能容忍自己的男朋友会有那样关系好的异性朋友，而且爱情当中占有欲就是很强，她就是不能够容忍。我觉得吧，一方面我的女朋友有点小气，另外一方面吧，我也觉得可能别人是不是都很难理解我和一个女生关系很好呢？ 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好多时候就像他说的，虽然是跟一个异性交往的比较近，走了比较近，但确实是把他当成哥们儿了，或者说像有的女孩子跟一个男生也走得很近，那并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小伙子，有的时候觉得就跟闺蜜一样， 男闺蜜 一个闺蜜一样，其实好多人都能够理解的。但是你这个女朋友呢，确实有点小气了。 嗯， 如果解释得开，你们还能和好，那也就可以，没什么不行的。如果解释不开，我觉得你应该另辟蹊径了，就算了吧。不然的话，以后你跟这个女生稍微一接触，那边又急了，又跟你这儿没完没了，也是麻烦。所以呢，你再以后啊，我说再谈恋爱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你这个女性朋友不错的介绍给你的女朋友，让他们也有一个交往，让他也能够了解对方是怎么一回事儿，可能这样呢就更能够不出罗乱。是这样， 对，其实，见过很多异性之间，大家也能相处得很好，做朋友。 对， 就像他说的，大家可能觉得做朋友不累，然后也没有做恋人的那种感觉。其实这种感情是 挺好的，真的 挺舒服的。当然，不是当事人未见得能理解。 对，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异性朋友，那我们同时又交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我们尽早的把自己的这位异性朋友介绍给他们。 对呀，这不就挺好的了？ 嗯，让 他一了解对方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他就不找事儿了。 对，有一位女生说，我和我男朋友啊在一起3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呢就属于他平时比较冷一点，我呢是比较热一点的人，而且呢我呢是比较开朗的，他呢是比较内向一点的人。基本上啊，我们两个人因为各自都有 室友住在一起，和其他的室友共同租的房子，那么谁去谁那儿可能都不是很方便，因为室友之间相互也有约定，不带其他的人到自己的房间里来过夜。那么我们两个人呢，通常是一周或者是两周出去在一起过一个晚上，而其他的时间呢，他就说他特别的忙，很少陪我，也不大愿意和我去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活动。我订的旅行他不愿意去，我想让他陪我去看哪个电影他也不愿意去，有时间他自己就会忙他自己工作上的事情。总而言之，我觉得他除了一两个星期还能和我维持着有一次的亲密之外，他都不像我的男朋友。我们俩都3年了，怎么办啊？ 那你没有什么想法吗？比如说有没有结婚的预期，有没有对未来生活的这种设计，都没有吗？只是一两个礼拜见一面，然后在一起亲热一下。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在热恋当中的男女不太好接受的一个状态。那只能把你现在想到的跟我们说的直接说给他，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而且是不是一开始是这样，还是现在他工作发生变化了，他是真的工作很忙，还是他是一个对生活就很无趣的人，还是他对你就缺乏兴趣的人？ 没错，我觉得也是，你就把这些都得考虑进去，然后再综合一下情况再下决定。 是的、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如果说你有室友他有室友，那你们两个要如果有未来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吗？ 对， 对吧，比如结婚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这些决定，或者说对策都是可以的。如果说仅仅是一两个星期见一面的话，那这个跟热恋中的情人就有差距了。 我也觉得是哦。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们都不像在谈恋爱，你们也不像一起要面对未来，那这些让你困扰的话，他是主角之一，你要去找他解决这个问题了。别再这么拖下去了。 对，就是说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你就要听听他的想法是怎么回事。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她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俩都是二婚，我们俩各有一子，那么我们呢大概是半年之前有朋友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呢这个短短的几天吧，期间他两次比较主动的约我出来聊天啊，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他就不大跟我联系了，我自己还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后来呢就听别人说起来，说他其实离婚不止一次，离了2次婚，而且说他在婚内婚外的时候呢，基本上他好像都不是那种很专一的人。当我听到了这些之后，我对他也有了一些不良的看法，我就不打算和他再联系了。但是在一个多月以前，他突然主动的又加回了我的微信，还主动的约我，我委婉的拒绝了一下，因为我想不想和他再联络了。但是呢他说他还是想约我出去，这次呢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很诚恳的跟我说道，他还是很愿意再婚的，而且呢他觉得在交往的人当中我还是很不错的，很适合他的。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尽早的我们定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毕竟两个人都有过一段婚姻，而且两个人都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看人呢应该都有阅历，能够看得比较准。如果我认为他也是比较合适的，他愿意和我在一起。在我们俩说这些话的时候呢，那我就试探着问了他，为什么别人对他会有一些说法，包括他不是很 对女人并不是很忠诚，还有他前两次离婚的原因，他后来都跟我解释了，我觉得也都解释的比较合理。比如说有一次婚姻是因为对方的父母不断地对他提各种各样的要求，他太累了。另外这次离婚，也就是孩子的妈妈和他离婚，是因为孩子的妈妈和其他的人在一起了，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也没有声张，那么和孩子的妈妈离婚了等等这些。现在呢，他已经和我领了结婚证了，我接受了他，但是我会发现领了结婚证之后和他对我说的那些话的时候，他又有了不一样。说那些话的时候，他非常迫切地想结婚，而现在领了结婚证之后，我们几乎就没有下文了。领完了结婚证，我们得考虑怎么在一起生活，在谁家，怎么住，我们各自有房子，各自也有孩子，各自也有老人，这些事情他都没有和我更多的商量。我现在也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现在商量也来得及啊，现在领了结婚证以后商量我们将来怎么安排，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孩子怎么安排，老人怎么安排，你跟他商量呀。 我怎么觉得他们两个人几乎都没谈什么恋爱，半年前经过别人介绍， 对 呀，然后见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见了两次之后都不联系了，然后两个月前又开始联系了，这个男的说服他就是要结婚，是吧？他也问了自己心中的一些疑惑，人家也都回答了，然后很快就领结婚证了，感觉两个人还真是哈。 对对，我就是觉得好像也太快了点儿， 是快了一点儿。 考察的这个是不是很严谨啊？ 嗯， 不容易说了，不好说了。但是我就是有一点，刚才你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脑袋想了一下，他的所有的解释，两次离婚姻的解释都不是他的责任。 嗯， 这个我是不相信的。 嗯。 真的我是不相信的，比如说他爸爸妈妈对他怎么着了，要求他太累了，然后他老婆又出轨了。那我其实是觉得，如果一个人离婚的再找的时候，跟对方在沟通说我为什么离婚的这个原因的时候，至少也要找到自己的问题， 嗯， 这样就比较诚恳也比较实在。 嗯， 如果都是对方的原因的话，那你就是一个无辜的，我这不相信。 嗯， 所以说不知道这个女士你们两个人能不能过得下去啊，就是我的提示，当然不光给她，不光给她，就是在离婚的当事者再找对象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对方。 嗯，而且我并不清楚这个男士为什么这么着急的要让你和他去领结婚证啊，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边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们的，或者说只是一个可能我们有很多不太了解的情况，就为什么会这么着急的就领了结婚证。但是结婚证并不是儿戏，领了你们在法律上已经是夫妻了。 对对，这牵扯到很多事情，比如说经济问题，就是财产的问题， 对， 都会有不一样的解释的。 嗯， 跟没有领结婚证之前有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感觉是什么？虽然你们领了结婚证，你跟他还不熟，所以你好像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太大的关系。领了结婚证，你们在法律上已经是一个夫妻的关系了，你也有权利去主张你的生活。他没有安排的时候，你可以去安排。 对呀， 他没有做决定的时候，你可以去问。哎，我们下一步怎么样啊？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了，我们家安在你家还是我家？孩子怎么办？双方的财产怎么办？双方的老人怎么办？我们既然要在一起，我们怎么合作？这不，这个家里边也是分工合作的嘛，对不对？ 也得好好商量了。 对，我们怎么过下半辈子的生活，对吧？你可以去问啊，你可以去商量啊，对吧？嗯，现在就是你自己在这儿，别再犹豫，在想，哎呀，我是不是又错了？你想这些也没有用了。 错也，即便是错了，也是这样了。那 也是这样 的，好好的去沟通，去处理。